登门和你商量。我日子过得实在是不像样，有件事就算我要求你帮忙。 我能帮啥忙？ 不用你帮钱，不用你帮粮， 让我帮你们家一个大姑娘，是不是我说大兄弟呀？ 你们家的小玉芳也该把对象找啊。 忙啊忙，娘嫁不得好女婿。 他看中俺们家的小智长啊， 是吧？ 只怕是老嫂子你呀横拦竖挡。 我不能拿着锄头搅浆缸。 哎，那这话怎么讲啊？ 啊，我不 就好，就算是看在我的老面子上，定下这门亲事，我看挺相当啊。 换样啊，吃上顿没下顿的，天天愁，月月愁，愁的凉。

有孕呐、啊。 正宗的汉太子， 喜上眉梢啊。假装像 有个鼓囊囊的 鼓囊囊的棉花包啊， 哀家我怀胎十月 要分娩呐， 刘飞他也扬言 要把月亲生子， 反说哀家 生个妖啊， 真宗信了 刘妃的话， 拿我问罪 要开刀啊， 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，可怜我死罪得免，活罪不饶，免去了我的罪号还不算，还把我打进冷宫，